大的啤酒空罐洒落地上，宝贝的围在路旁有了手板， 用脑中无所谓，在等下次弥漫， 这个城市步调是如此的缓慢，霓虹灯闪烁的倒影刻在床上，酒和美好的那时光能否再遇上， 老旧的车站空旷的车厢， 怀念从前的人来人往， 在我的灯泡在夜里微亮，过去的背包就留在异乡，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，等你收到信我还在流浪，那年的约定都放在心上，随身的照片里你微笑的模样，亲爱的你现在怎么样，等你收到信我还在流浪，想起今天所做过的想象，我依然记得年少俊文的那教堂，还有一群花爱心的那道墙。 No no no no no no， 霓虹灯闪烁的倒影刻在床上，美好的那时光能否再遇上， 老旧的车站空旷的车厢， 怀念从前的人来人往， 在我的灯泡在夜里微亮，过去的背包就留在异乡，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，